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竹笛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竹笛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分别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举行挑衅性的关键决心脱九联合军事演习。